大家好，我是 Rick 先网台大典共聚会和其他所有节目的 Kelvin。Rick 在2018世界杯有什么看点呢？咁今年主办就俄罗斯，个看点梗系格鲁吉纳酒啦。格鲁吉纳酒7000年嘅历史，可谓葡萄酒嘅发源地，所以俄罗斯人好中意饮呢个皇室成员都中意饮。而身为格鲁吉纳人嘅，中意饮。而身为格鲁吉纳人嘅史达咧，都系最中意饮格鲁吉纳酒嘅。所以今年无论你捧边队都好，最重要都系饮格鲁吉纳酒。Rick 在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饮住格鲁吉纳酒一齐睇。想饮格鲁吉纳葡萄酒，梗系揾格边诺或者揾小弟啦。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喂，翻嚟啦，星期五啦，又到咗呢个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啊 ，Red 先嘅足球频道。咁啊，呢一集咧，应该都已经会系咪世界杯前嘅？ 系啊，世界杯前一集啦， 14号开始 ， 下个礼拜翻嚟， 下个礼拜就已经开咗波啦， 世界杯啦，吓咁就我谂好多人都 get ready 噶啦，咁啊，我你问我有冇 get ready 咧，我就 想 get 嘅啫， 我想 get away， 你想 get away 啊？ 我想 get away， 我同你都有少少咁嘅心態嘅， 系啊， 即系我自己數下咧，就已經係人生第12次見證世界盃，其實都好撚恐怖嘅，48年啦，前前後後，咁啊你問我，即係我成日都係掛住喺後邊嗰句咯，即係今屆同下屆，我係一啲都唔會太過期待嘅世界盃啦，因為個主辦國係相當之邪惡啦。我咧，大家最緊一定要記住嘅就係大佬佢哋係點得到個世界盃嘅主辦權啦，嚇都係貪污貪污再貪污啊！ 咁啊，唔止呢兩屆嘅，咁你要揾德國、南非嗰啲，德國而家都話 都或者係 德國都話咗係啦，如果唔係就唔會有人坐監啦，即係當年2006。 咁同埋我又唔係好鍾意呢個國家呢，咁所以呢即係我自己就唔係太過， 但你要有準備喎，再過四年可能都係摩納哥或者係 咪仲有中國呢，再過多八年啦、12年啦，咁就我係未必有命睇到嘅，咁但係我諗年青嗰啲就一定會睇到中國世界盃，我就未必睇到嘅。咁但係 anyway， 我諗就好多人都期待住啦，呢啲咩傳承世界盃啊，其實聽到想嘔啊， 即係但係又見翻嗰啲人啊嘛， 所以 你下先陰功啊， 所以唔係其實唔止見到嗰啲人㗎， 即係不斷咁循環再 係啊，譬如嗰啲咩啊， 咩叻啊， 阿叻啊， 咩聰啊， 仲有勤啊嗰啲啦，電視你又唔係好想睇啦，仲有我都同意你講嗰隻即係 get away 嘅，即係你仲有啦，就係你身邊咧，你又發覺多撚咗好多，突然間多撚咗好多球迷啦，嚇咁所以 忽然球迷忽然體育愛好者啊， 再呼籲大家，即係喺世界盃期間咧，如果喺街撞到我咧，唔好撚同我講足球啦，我唔識足球嘅 ，OK 嚇，真係㗎，冇煩 ，OK， 我唔識睇呢啲足球嚇咁啊，即係仲有嘅就係其實有你其實多幾種人嘅，我諗譬如話係啦，你譬如話師奶都講波啦。啊、即係又問你，即係仲今時今日仲有人相，仲有人覺得碧咸今屆有冇碧咸啊？仲有人問啲問題噶，係啊，真係唔係講笑。仲有再講一次，利物浦係唔會踢世界盃啊！屌你，我真係 唔會攞到 嘅。我真係聽過條友講，利物浦會唔會踢世界盃？我真係聽過條友咁講，我真係唔想，我都唔想答佢。咁所以咧，真係唔好再即係嗱，呢啲係一種人啦。仲有一種咧，就係咩擘大眼，你見到佢咧就問佢，你佢又可以係同你想講波啊，但係佢點都係圍住咧，就係嗰啲大啊、細啊、上盤啊、下盤啊、走。土地啊，咩开唔开大啊，开角球几多啊，成日都系讲嗰啲，咁你真系好烦。 系咪即系阿迪啊？ 吓、啊，唔好开名啊！阿迪只系阿迪已经唔系最严重嗰个啊。其实你身边有好捻多啲人嘅，所以咧，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几痛苦嘅一个月嚟嘅，即系嚟紧呢一个月咧吓，咁、所以咧就即系大家自己执生啦吓，咁啊。 咁啊， 我都同人讲你唔好问我足球 啊，你更加伤心啦，即系嗱，你又冇你对爱队啊，荷兰，咁啊，其实我唔系我唔爱队，我觉得有一个缺陷嘅，冇荷兰啦，或者就系即系我谂世界杯，我系较为中意睇意大利嘅吓，即系我最中意睇佢嗰种死顶，睇佢顶得几耐咁嗰啲咧，咁今届又冇呢啲感觉。 我中意睇下佢淘汰下德国啊，淘汰下西班牙呢啲啊嘛，即系你少咗呢队波咧，就有两队就可以即系串，即系可以好串。 咁同埋仲有嘅，我谂就系即系我哋都我譬如我自己我睇咗十二届啦。咁其实你啊，即系你如果有个对比，对比翻而家，其实就系你要问翻一句咯，即系。即係當全城係世界盃嘅時候，世界盃係咪真係一個好似以前咁大嘅一件事呢？即係你反問返嘅就係喂32隊其實當今即係今世現今世代嘅球星即係或者足球員其實佢係幾有幾多嘅heart去為嗰個國為佢自己國家去踢波呢有時你見到即係有時喂大佬我哋做下功課你睇到比利時國家隊咁樣大佬嘩大佬冇一件係喺比利時本土賽踢嘅咁你而家全球一體化嘛係咁咁係咁囉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認知嗰啲國家隊又未必係咁囉咁你變咗即係有多呢啲即係我諗同以前係真係好唔同同埋就係話嗰個即係透過個世界盃喂會唔會有啲即係有啲明日之星會發掘出嚟而家唔需要啊大佬你即係一年365日。 明日之星係睇球王片發掘。 個唔係即係個個禮拜你淨係我諗圍住你嘅足球都已經多到都有即係以8場計咁你其實踢世界盃已經係即係你反而反問嘅有幾多隊其實去到暑假仲肯唔肯踢呢呢個因素今時今日要考慮但以前可能就唔需要。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我嚟講唔係好大件事嘅世界盃咁but anyway 就即係咁大家好似趁虛咁㗎嘛即係喺嚟緊嗰由下個禮拜開始呢就好似唔講世界盃呢 我覺得有時最難受嗰樣嘢就係即係譬如我哋啲人啦即係行出嚟喺個社交圈子入面大家都估到我哋球迷嚟㗎嘛即係平常成日都講波 呀 即係噏親都係講足球㗎嘛咁佢就會有時有啲朋友就會好興高采烈咁同你講喂你睇唔睇好乜乜啊講乜乜嘢啊咁樣咁即係我自己簡直係因為特別 原因 我又唔想講 因為 其實嗰種感覺就好似即係大家唔應該要好開心啊迎接呢樣嘢啊我首先已經本身已經好心噏㗎啦又或者可能係首先好頂唔順你講一啲好無知嘅嘢咁我又唔想同你搭爹咁。 唔係有時最仲有一種痛苦係咁囉你諗住好深入咁樣去同佢講嘅時候呢喂你又你佢又俾返個眼神你又話俾返個表情你係佢根本聽唔明 白。或者佢同佢講你唔係應該 好。 係呀。或者佢好難。或者佢又會覺得好失望就係你好似好冇心機講喎。係。其實係呀真係冇乜嘢想同你 share 咁樣。咁對方又表現得好似好失落咁樣咁樣囉。 係呀。 即係要做戲囉要講俾你聽。 嗰種夾硬搵話題然之後諗住去取悅你但係你俾返個 feedback, 係嗰種失落會個相差係好大。 大家通常都係咁冇荷蘭喎今年。唔好問我。 嗱我哋呢就有少少安排嘅。我哋係咁樣就再問下大家先啦如果今晚呢聽緊呢個 live 嘅時候呢就如果你真係有一啲仲有一啲上網睇波嘅問題啦咁唔好 浪費 時間啦係啦把握時間咁把握機會。 今日有兩個即係拎嘅。 有兩個拎怪 一路一路一笑。 係啦。 咁盡量喺呢個禮拜就問咗佢啦。 係啦。問埋啦。 練習多啲呢幾日。 係啦。 準備下個禮拜六㗎嘛。 嗯。 就正式就可以。 咁我仲有呢就我同阿 EV 就我哋有個咁嘅諗法啦。喺呢個世界盃期間呢喺返足貧嗰個group 入面Facebook 個 group 入面呢我哋就會盡量咁啦我同阿 EV 兩條友負責啦就我哋會盡量呢就都會喺開波前啦嘅時候呢我哋就會擺返一啲 softcast 嘅 number 咗喎。 開個 post, 係啦就好似個密碼咁啊嗱你如果你唔識用 softcast 呢你就用唔著㗎啦。 或者咁啦其實等我簡介一下 好 嘛。因為嗱 ,softcast 呢其實呢就係有一條 link 啦 ,ok, 然之後 link 後面呢通常就會楞住六個密碼嘅 ,ok。 其實你睇開都知㗎啦。 冇錯啦咁如果你唔睇開咁你而家聽我講啦。咁通常呢就將嗰條 link 成條 copy 落去然之後就撳個 attach 掣呢跟住嗰個 player 就會自動 play 出嚟㗎嘛。 係啦。 好啦但係大家留意一樣嘢就話原來 softcast 之前成條 link 除咗個六個 number 之外呢之前嗰橛嘢呢係唔使轉嘅。即係換言之。 你只係轉後面嗰六個 number。 冇錯啦即係換言之嗰條 link 唔該你拎咗第一條落嚟之後呢 save 咗佢之後呢就 OK 㗎啦。之後呢我同傑斯呢就喺開波之前呢 就話俾你聽， 係有譬如有個 post 咁，譬如嗰場係 俄羅斯對沙地阿拉伯， 係啦，俄羅斯對沙地阿拉伯嘅，咁我之後呢就 post 啲咩14555 10862 咁樣， 跟住自己呢就將嗰六個 number 轉咗去呢，咁就睇到㗎啦 ,ok。 咁我哋就商量過嗰、那個那個安排呢，大致上係咁。咁我諗我哋會預計係咁嘅，即係如果我哋開咗個 post 呢，咁其他嘅網友呢其實呢就應該呢，我哋鼓勵大家呢就係你唔麻煩你就唔好再開咁多 post 啊，就喺返我哋嗰條 post 嗰度呢，如果你睇緊啲另外啲 number 呢，你想 post 上就 post 佢 number。咁呢至於點解呢，譬如話仲喺 A-stream 呢，我哋就解決唔到，因為點解呢，我哋唔係太鼓勵大家呢就成條 A-stream 嘅 link 呢擺上嚟。 冇錯。 咁、其實嗰啲點解呢，因為好似阿 EB 就話即係 Facebook 可能會 block 啦， 因為我之前我試過嘅。冇錯。係 啦。 係啦。咁唔想令到大家個 account 係 啦。咁所以我哋呢就 A-stream 我哋就唔搞啦，我盡量都會 post 返 shopcast 嗰啲 number 上去，咁等大家呢就唔使，即係因為經常呢就都係會有啲人呢就係、是、開波之前呢就 send 好多 inbox 嚟嘅。有冇 link 啊，咁樣喂，即係 好煩㗎、幾日 我有時會 miss 咗啊，其實唔係話煩唔煩嘅問題啊，有陣時候我可能睇完波我先真係會睇嗰啲 inbox 㗎，咁所以呢就我哋盡量就會咁做啦，咁同埋要會強調一次囉，就係、是、嗰、那個 post 呢我哋就會完咗場波呢我哋就會刪咗 佢 啦，就唔好留喺度啦， 冇錯， 即係盡量就係。 同埋除咗 shortcast 之外，咁我之前講過啦，其實 Facebook 呢都會有啲 link 呢係會有得睇嘅，咁嗰啲 link 呢其實當佢轉貼咁樣㗎啫。 轉貼都可以。 所以嗰啲呢就風險會低啲，咁到時大家喺返嗰個搵 link page 嗰啲留言嗰度呢，隨時可能會搵到一兩條呢啲我會訂過嚟嘅 link 嘅。 總之呢就如果我哋見到有啲，即係總之如果係有風險嘅，有啲人 post 嘅嘢呢，我哋就會刪㗎啦。咁 冇錯， 決定權喺返我哋度啦，因為我哋都要保障返我哋自己嗰個 group 啦，唔好搞出事啦。咁所以呢就盡量，即係都係希望盡量提供多啲服務俾大家。 希望盡量服務俾大家啦。 今屆我覺得我哋嗰個口號係唔錯嘅，即係我哋 Red 搞個口號，網上聽網上睇，咁呢就所以我哋希望呢就盡量同大家 share 多啲網上睇啦，咁然之後聽呢就希望大家就會黐返 Regga 呢邊啦，咁仲有就希望大家喂即係幫下手啊，咁如果覺得我哋做得好嘅話呢就打賞一下我哋啊，呢個就最緊要，咁幫下 Regga 先亦都可以俾啲鼓勵主持。 可以網上 pay 添啊 ,PayPal。 係啦，網上睇網上聽網上 pay, 係啦，咁全部網上就咪鬼呢，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我成日講公民抗命嚟㗎，咁就咁你亦都可以避開曬呢嗰啲荷蘭叻啊乜乜勤啊嗰啲咁嘅奇形怪狀嘅物體，咁喺網上呢就唔會見到佢哋㗎，呢個非常好嘅。好啦，咁大致上呢我哋就盡量 update 啦，咁再提大家如果有任何睇網上睇波嘅問題呢，就歡迎大家就喺返 講出嚟啦， 留言啦， 唔好怕醜啦。 咁今個禮拜點啊，我哋開始係咪都係講世界盃，又係有其他嘢講啊， 都係世界盃先啦， 世界盃啦， 會有啲轉會嘅，不過可能話喺下節 下節先啦。 其實如果我呢就我呢就咁樣嘅，我仍然想即係延續返上個禮拜呢都係繼續，我其實最關心呢最關心其實都係 A 組咁最關心都係個主辦國，咁呢就再睇埋再睇埋幾場我特登都幾刻意去睇嘅熱身賽呢，就包括有一場就係俄羅斯對土耳其啦，咁俄羅斯就返返去主場，就喺中央陸軍個球場踢嘅，咁中央陸軍個球場就今屆冇份喺世界盃嘅主辦場入面之列嘅，咁仲有睇咗一場呢，就係呢個呢個比利時就對呢個埃及嘅，咁嗰場呢就埃及輸2-0， 呢場我都有睇， 我睇完之後呢其實我就再最後我 有修正你嘅 冇啊，我繼續係保留呢這個 A 組個出線呢，我真係仍然都係睇好呢個烏龜同埋埃及，雖然埃及嗰場都輸咗，但係呢就唔係輸得太難睇，因為個對手係比利時，咁我都係嗰句嘅，就係我 put 返落 A 組佢嘅對手呢，咁我覺得呢就嗱點講都好啦， 即係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嗰個賽程呢，俄羅斯第一場呢係揭幕戰會對沙地啦。咁你 expect 佢當佢多贏啦、,ok, 多贏住嚟踢啦。咁佢其實我諗呢組最關鍵嗰場一定係喺第二輪嘅賽事，因為第二輪呢就會有個可能呢，可能就係揸住零至到一分嘅埃及，因為第一場嘅埃及會對烏龜嘅。咁我唔會太天真覺得埃及會贏到烏龜嘅。咁你話即係我當佢預佢當佢揸住零至一分就對住一對可能揸住三分嘅俄羅斯咁去踢囉。咁呢個關呢場就我諗係成組裏面最關鍵嗰場啦，因為你我先 assume 烏龜還睇點睇應該都會有出線嘅，一直無論第一名有第二名有 應該有啦。 咁所以呢剩返嗰席就一定係埃及同俄羅斯爭，而第二場埃及呢就相當關鍵嘅，所以即係返返嚟就係沙拉嗰個第二場係咪可能會復出係好重要、因為我諗冇咗佢呢就埃及嗰個入球嘅能力呢係削咗七成啊， 其實你睇 起碼可能有七成啊。 你睇返對比利時呢場波，你見到埃及其實條防線係縮得好厚好 厚。係啊， 亦都冇咩短傳啊，冇咩組織能力嘅、前面啲走位啊都係比較凌亂。 其實我又同你又唔係咁睇法喎，我睇完嗰場我仍然係保留一樣嘢，就係話佢哋上到腳做嘢啦。仲有呢就係兩邊佢哋有一啲質擊啦，咁你見到你如果你對比利時嗰場，因為可能嗰個實力有少少差距啦，佢哋變咗一定要縮後踢，同埋嗰場我諗都會俾多啲 remind 佢，就係呢隊波唔係一隊可以即係好硬淨咁樣 sit deep 然之後頂得住嘅球隊啦，因為仲有佢有一個死門，嗰、那個死門就係嗰唔係叫龍門，嗰、那個叫死門嚟嘅，因為佢嗰個龍門呢就好有趣嘅，佢個龍門係可能是世界杯历史上最老的球员，45岁 ,El Hardy, 决赛周应 该是。就这个我上个礼拜都讲过，就是真的可能是一个弱点，所以呢我想你有沙拉在这里有一些突击踢下呢就会好一些。但是我想再回应一下 EB 讲的，就是说如果你要话你试想一下，如果那个对手是俄罗斯的话呢，其实他是应该可以个中场是有一点能力是攞到波做到嘢嘅，我自己會係咁睇囉。 如果以呢一場嘅表現，因為其實我睇落就其實條後防先得好啲啦。你話拎到上腳係嘅，我比較上唯一針就係嗰個前點上面嗰個走位同埋個接應。嗰個位呢一場波埃及嗰個即係嗰個前線嗰個 movement 其實係比較差嘅。所以其實你話上到腳係嘅，但係你運到佢前面嗰即係準備埋門起腳嗰一個 step 呢係串連唔到嘅。 所以需要有沙拉囉。 係囉。 但係你又唔好忘記，就係我諗同埋唔同嘅，真係唔同嘅。我諗我睇咗幾場呢兩隊波嗰啲熱身賽呢，我自己個對比就係、譬如話佢兩邊嗰啲質擊呢，佢出波出嚟呢其實係可以恰得到即係俄羅斯啊，同埋俄羅斯而家最後23人出嚟啦，咁嗰條中堅嗱，即係我諗個陣式咧，352咧就應該都緊咗㗎啦，肯定咁就係㗎啦。咁因納舒力治有份嘅，咁另外拍邊兩個咧，其實咧我真係覺得個領隊好似仲未捉到，太過捉到用神。咁但係 anyway 咧，應付高波其實俄羅斯都係麻麻地，或者兩邊出嘅波都係。咁埃及可能會有一啲入波嘅傳員係會嚟自兩邊。同埋中間即係由嗰個19號仔呢去做波呢，其實我又覺得可能會做得到，因為個對手唔係比利時。咁所以呢但係 anyway 點講都好啦，第二場嘅埃及可能係一場唔和得嘅賽事囉。咁所以呢就即係好關鍵會係睇呢一場囉。咁然之後因為佢最後一場會對沙地呢應該就可以執緊嘅。咁所以我諗個關鍵一定係呢一組呢就一定會喺個第二場度囉。點解我咁關心呢一組呢，即係我想咁講呀，就係話仲有一樣嘢呢，就係又係返返去俄羅斯嗰種邪惡啦。即係我另外一樣嘢，其實呢我諗大家可能忽略咗，但其實應該要關注嘅，就係嚟緊即係我諗呢一屆可能其中一個焦點就喺球迷嗰、那個嗰啲 Ultras 嗰度啦，即係嗰啲Hooligans 嗰度啦。咁呢個問題其實都係一個相當之大嘅問題。咁所以呢你個即係點解我成日咁講，就係話如果個主辦國今屆呢、這個喂大佬，你諗下試想一下，如果投咗三場呢都係即係已經係玩完嘅話呢，咁我諗其實都 幾大劑嘅，即係都幾大鑊，因為啲球迷好似冇乜嘢做咁啊。咁你翻翻嚟要睇睇，即係俄羅斯嗰啲即係嗰啲 hooligans 其實就唔係一啲非，就唔係非，即係其實一啲非一般即係hooligans 嚟嘅，唔係講笑嘅。 最近嗰班啊？ 最新咧就即係我記得俄羅斯足總都有出嚟回應過即係呢個問題，因為其實都有好多嘅關注。咁佢喺最近有一個記者招待會，其實佢都有回應過咧。但係佢嗰個回應其實就我就覺得好離譜嘅，即係佢就話。呢、這個問題當然即係我諗即係主辦國佢哋一定係咁講啦，就話即係唔太擔心即係呢個問題嘅發生，我哋可以有能力去控制。但係佢要再補充一樣嘢就係、是、反而比較擔心嘅係乜嘢呢、可能係嗰啲德國啊、波蘭啊，仲有佢甚至講佢話沙地阿拉伯同伊朗嗰啲球迷，因為呢穆斯林一個就係順尼派，一個就係什葉派，講到講埋呢啲咁，然之後咧呢啲反而佢哋覺得仲擔心。但係我想補充一樣嘢囉，就唔好忽視俄羅斯嘅 hooligans， 其實有好多係而家係受克里姆林宮控制嘅，大佬喺俄羅斯呢話話俾你聽，呢啲 hooligans 其實即係喺克里姆林宮嘅眼中呢，其實就好多有啲佢有一個成分係好似愛港力，或者佢直情視佢哋為好似啲民兵咁樣嘅。嗰、 okay. 個作用會喺邊度呢？個作用就係話佢反你如果你問 勃起嗰啲下即係即係有時幫到自己有啦，有時即係打擊下對手。 唔係，佢仲有呢，就係、是、譬如話佢會，如果你問普京呢，普京可能最更加擔心嘅就係喺世界盃期間嗰一個月、你有可能呢有啲民間嘅組織，或者有啲 NGO、或者有啲係反建制嘅俄羅斯嘅團體出嚟示威嘅時候呢，呢啲反而係普京係最擔心啊。而佢唔係太過方便用返嗰個公安嘅系統，即係嗰個警察嘅系統呢、去鎮壓你嘅時候呢，佢就利用呢一啲 hooligans 呢，咪同你去即係去挑釁囉。咁然之後呢，然之後你雙方兩邊挑釁嘅時候呢，佢就方便用警察嘅系統出嚟同你鎮壓。咁所以呢，即係我有幾個情況其實會擔心，大家會唔會搞出人命啦、仲有呢譬如話英格蘭嘅球迷，其實呢經過兩年前歐洲國家杯嗰個嘅試過一鋪之後呢，話俾你聽，今屆呢英格蘭嘅球迷去俄羅斯睇世界盃係少咗好多㗎，有好多都係因為呢個安全嘅理由呢，其實佢係選擇唔去㗎。咁但係當然啦，仲有德國仲有波蘭啲嘅 Ultra 喺度， 波蘭就真係 波蘭都會有， 波蘭一定係好麻煩添。 係啦，咁所以呢 其實以往即係譬如話咩英國啊、荷蘭啊、德國呢啲就係啲最瘋狂嗰批，咁就講緊廿幾三年前嘅。而家基本上你話去得到第二啲國家睇波嗰班呢， 而家可能就會喺埋喺東歐囉。 係啊，你喺東歐嗰啲。 仲有微數嘅，仲有塞狗同埋克羅地亞啦，兩隊都會喺度啦。咁所以呢就即係我諗呢個焦點呢，其實喺足球以外呢，我覺得都係今屆一個炸彈仔嚟嘅。 我想回少少帶，即係提返四年前呢，其實巴西都有類似咁嘅情況，即係其實你見好多示威㗎嘛，佢嗰啲人唔係 hooligan 啊，因為成個巴西個世界盃同埋之後嗰個奧運， 我哋都記得 即係國庫空虛啊，咁好多民生嘅嘢啊，同埋甚至話即係好多基建啊，基本上未搞掂啊，即係你呢邊就好似好風光喺度踢緊波，我嗰邊又流緊水又冇曬電啦咁樣，咁好多示威搞緊嘅。咁巴西嗰陣時嘅做法就係即係選擇無視佢啦，或者係即係特登喺個傳媒嗰度就即係打壓啦，唔報道啦咁樣等等咁樣去做咯。咁我唔知俄羅斯會唔會用翻呢個 approach。 我想講嘅就係、是、如果你同四年前巴西嗰個相比咧，我諗就兩個政府嘅處理一定係好唔同咯。咁就係始終呢個都係一個極權嘅國家，咁所以呢就我諗即係我要再強調嘅就係呢，佢嘅 hooligans 唔係即係我諗係同英格蘭啊，同意大利啊，同呢個可能同波蘭嗰啲係會有幾唔同嘅，因為呢佢係有政府底喺入面嘅，有個政府嘅背景喺入面嘅，咁所以呢就我諗大家即係要留意住 啦。同埋其實我幾想知道，即係我唔知道官方會唔會有呢個數字，其實好有可能冇嘅，可能要賽後即係打完成賽事之後先有嘅。即係好多時候你見譬如話主辦國喺一個大賽入面呢，佢行得幾遠好重要，因為佢帶住個氣氛㗎嘛。 係啊， 咁你譬如好似有時你喺隊即係比較強國去搞，譬如好似你德國、意大利咁，通常都捱到八強、四強啦，咁通常個問題都 嗰道氣都可以去到一個賽事比較厚嘅地方嘛。但你譬如好似俄羅斯或者好似八年前， 所以我咪再上嘅， 八年前所講嘅南非，咁南非其實打完三場就拜拜嘅啦嘛。咁但可能大家冇 expect 呢隊波行得完嘅，所以今場冇乜所謂啦。係 啊，佢自己球迷都未必會 expect 自己行得完。 你嗰班非洲嘅，咁其實佢自己都出到線，即係出到個角。 但你估俄羅斯球迷咪呢個心態？ 俄羅斯 嘅 問題就唔係咁， 就唔 係 咁啊。 同埋有啲嘢就係個底子嘅問題，譬如好似話講緊有啲比賽呢我真係覺得好擔心，譬如好似話真係非洲嘅比賽，因為其實大家都有印象，譬如呢十年我諗可能聽就係聽卡仔或者聽我哋講都有啦，譬如好似伊道啊嗰啲，喂真係啲咩掟香蕉啊又乜啦，嗰啲係好盛㗎喎，係冇減退過㗎喎基本上。咁你去到一個大嘅舞台，如果再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咁你始終每屆世界盃其實你喺入場嗰批人入面始終佔好多都係真係俄國人，即始終係附近嘅人居多㗎嘛。咁呢班人有冇接受一個好好嘅教育去講俾你聽，識得自律，即係唔會做啲咁嘅嘢。因為如果你話係一個大嘅，即係好多比賽，如果你做啲咁嘅嘢咧，基本上你個足總會罰嘅。但係到世界盃咧，如果你唔係一場係咁嘅，你幾場都係咁，我即係可以點樣罰啦？我覺得幾 唔係你罰錢佢又唔驚， 咪咯？ 你罰佢下屆唔搞，下屆又唔會係佢搞嘅。係 啊，即係佢嗰個成本好低，同埋咧即係好多人關注呢個問題咧，其實咧就會係即係會你有兩個情況啦。第一個情況就係話咧。即係有啲人會相信就係咁嘅，就個政府為咗個面子問題呢，因為佢可以控，因為頭先講過呢，俄羅斯嗰啲 hooligans 政府係控制到嘅，咁呢就可能喺呢段期間呢就可以撳得住，可以唔搞事。但係有另外啲人會睇呢，就係另外一個 另一種 情況， 另一種 因為 多啦，我講啦，係 啊， 我講另一種咪就係當打得好差，咁你咪 將三場玩完之後咪搞事咯， 你咪將嗰種即係對個個國家隊個期望啊，你發覺喂，原來竟然係即係好似倒破咗個真實咁樣，原來真係咁屎嘅，原來三戰真係得一分嘅，咁你咪開始就有好多真係周圍都會喺度立火頭。 唔係，因為佢根本係一個工具啊！我要再強調咧，就呢個先係需即係呢個先需要係去正視，同埋呢個你如果仲記得兩年前歐洲國家杯喺法國嘅時候馬賽事件都係啦，你發覺佢係一個問題就係乜嘢咧？佢唔係就算唔係佢嘅比賽。佢會特登走嚟去挑人嚟㗎嘛。喺兩年前法國嘅時候就已經多次發生咁樣啦，譬如話襲擊英格蘭球迷呀、等等嗰啲，其實根本都唔係英格蘭對俄羅斯㗎、即係佢都會走嚟搞你。咁呢個呢即係所以呢個問題其實係今屆一定要係 你知道啦，最近有 就 仇家比較多啦，即係俄羅斯樹敵又多，咁你即係好彩今年呢冇土耳其冇北韓冇美國都算係咁㗎啦，都已經避返多少少即係嗰啲問題㗎啦。但係即係始終俄羅斯最近呢幾年即係譬如英格蘭都已經即係有嗰個 spy 啊落毒啊嗰個事件啊咁樣啦，即係好多同佢都其他國家嘅關係始終都係唔咁好。 係啊。 咁難免係可能真係有好多問題會發生。 唔係呢個最緊要唔好搞出人命啦。 同埋我 自 己覺得就係俄羅斯so far呢去到而家呢真係一個好失敗嘅。即係其實你譬如你講緊好多即主辦國有時即個牌面唔係咁高嘅，即譬如好似早幾年歐洲國家杯都試過咩瑞士搞過啊波蘭搞過都未必攞到會捧杯㗎嘛。咁但係俄羅斯個問題就係、自從必贏咗個世界盃之後有大約七至八年係佢好多 infrastructure 俾咗好多希望嗰邊，呢條波大約八年之後係會掂嘅。咁你回帶睇返四年六年前嗰陣時候你都發覺即係死死地氣啦，即係卡比魯啊搞到好亂啊。 你 即係譬如嗰段時間有段時間可能係你發覺個成績係差，即係未必差得唔緊要，但係就好悶，去到而家就係悶又冇成績。去到而家差唔多剩翻一個禮拜先踢啦，你都唔知對波搞緊乜，又不斷咁樣換教練，十個正選十一個人，可能你就講得到即係四五個人嘅啫。咁去到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如果真係打得啲好差嘅波，你真係好難想象，即係啲球迷即係突然之間覺得喂，原來我國家唔係真係即係咁強喎，對足球會突然間可能會有好大反彈咯。 我都係嗰句啦，就如果你相對以往幾屆嘅啲主辦國嘅球隊咧，今屆呢一隊俄羅斯其實嗰個我最唔鍾意其實就係嗰、那個譬如話幾樣嘢啦，第一你頭先講嘅譬如話我哋由大約由卡比魯嚟接掌啦，咁然之後轉換咗兩三個領隊啦，咁你去到而家世界盃揭幕在即嘅時候呢，你再總結一下其實卡比魯呢當年嚟到呢度其實呢 所有嘢做過曬嘢係得個吉嘅，完全 係 得個吉嘅。咁然之後跟住仲有咧，就係咧好啦，嗰啲太遠嘅嘢都唔講啦，就講翻今次呢個呢23人大軍咧。其實你仲係俾到我個感覺，就係話成隊波好似有啲，好似大家都唔係好好 get ready， 或者唔係好重視自己嗰個主辦國嘅身份啊。隊波完全冇任何嘅 progress 嘅。如果我同翻兩年前嗰隊歐洲國家杯去嗰隊波去比咧，嗰隊都係小組踢到爆尾。其實我唔覺得呢一隊係好過兩年前嗰隊幾多，或者甚至可能仲會再差少少。咁都係嗰句咯。後防又不穩嘅。咁你仲有呢，就中場其實係我覺得係最擔心嘅問題嚟嘅，就係一定係靠17號嗰個運㗎啦 ,ok, 但係呢個球員嘅創造性真係有限嘅，咁同埋佢拍大沙夫呢，迪沙哥夫呢，我諗呢兩個都會擺埋正選踢㗎，我諗 finally 睇到車子哥夫呢，其實都盡量都係會將佢兩個擺埋，但佢兩個冇乜交流嘅。咁然之後仲有一個47號嗰個踢莫斯科中央陸軍嗰個 Soplin 咧，嗰個就打個防中位，但係嗰條友又好，即係有個盾胎型，其實佢 cover 嘅範圍亦都唔多。咁佢中場其實就係、是、簡單講啦，就係、是、進攻唔會幫得太多，然之後 cover， 如果防守 cover 亦都唔會做得太多嘢。咁個中場冇乜嘢特別嘅，你可以對佢有啲咩期望嘅？咁因為前面其實咧就三個前鋒，其實佢都係會一定係擺一個啫。咁睇到領隊其實都係會比較偏好用阿斯姆洛夫嘅，但係用斯姆洛夫其實又係喂有限公司啦，即係你冇可能想象打一個單頭打斯姆洛夫係可以有啲咩建樹。咁呢隊波就兩邊側擊亦都係冇乜嘢速度啊。如果個波向前比咧，基本上三腳會斷啦，嗰啲咁嘅球隊啦。咁所以咧，即係完全冇期望。咁我仍然都係會，我諗淨係咁講咯。唯一嘅優勢係真係喺咗佢個主，睇下佢會唔會有個主場之利啦。同埋佢嗰個賽程係相對埃及係會好啲嘅啫。咁所以第二場個關鍵咧，埃及對俄羅斯咧，嗱呢個亦都唔係一個經常會對碰嘅一個組合，咁所以咧，我諗係即係 A 組咧，其實咧最關鍵就係睇呢一場噶啦，咁啊睇下即係如果你俄羅斯真係頂得到埃及，頂到一個和波嘅話咧，咁佢個優勢就會仍然係會喺度嘅，嚇咁、啊、但係呢個就到時再睇啦。 哦，想問一問啊，你點睇即係最後都係 drop 咗兩個德國嚟嘅，即係俄羅斯嘅歸化。 我覺得如果我係紐斯太大，我就會幾嬲咯。即係你臨到尾，其實紐斯太大歸化咗之後咧，就一路都有用佢嘅。咁你而家咧就臨到尾咧，就冇乜嘢特別理由嘅。 你由去到即係呢兩年嗰啲油菜， 冇乜特別理由嘅。咁我第一嗱，唔係首先唔好誤會，就我哋講話紐斯太大好啦，好波。咁但係起碼拍埋落呢度咧，就都叫我可以用嘅，咁起碼佢都仲有，嗱佢起碼叫仲有兩個位踢，我都有諗過呢個問題。咁如果你話喂嗱，你話你如果你後防你最後決定用38歲嘅恩拿舒力治搭呢個古達索夫或者係嗰個兩個魯賓卡山呢個 Granet 嗰個呢，或者搭邊個都好，咁好啦，咁你紐斯太大起碼可以拱返上去個防中啊，防中位我覺得佢起碼好過嗰個47號仔㗎喎、即係中央陸軍嗰個 Soplin 㗎喎、咁所以呢我唔明點解到臨尾冇咗佢，咁呢個呢就但係就即係即係我係咪換咗個領隊呢，咁呢個係領隊嘅喜好啦，咁但我覺得佢有啲唔抵嘅。 咁另外 Wash 呢即係德國嗰、那個 我呢個我冇乜嘢 comment 喎、閘呢佢就我係咁講啦，閘呢又係領隊嘅問題啦，右邊呢因為而家佢打個352呢打個 fullback 呢就唔係左邊先講左邊啦、左邊就幾咁肯定係舒力哥夫㗎啦，呢個老將㗎啦。咁、右邊呢其實就我諗咪兩個人選揀㗎啫。我諗而家最後佢嗰個正選嘅選擇呢佢會揀返新尼迪嘅斯姆連哥夫。咁呢個都係舊將嚟㗎，呢個都係卡比魯年代嘅舊將嚟㗎啦。咁至於一個比較即係有啲人會覺得都會比較期待都係歸化球員嘅 Mario 范人迪斯啦。可能嗰個係 second choice 囉。咁就即係右邊嘅 fullback 呢其實佢有一兩個揀嘅，咁但係左邊就肯定係舒力哥夫㗎啦。咁但係你話俾你聽，無論點樣擺都好，兩邊嘅 fullback 係冇驚喜㗎， OK， 即係特別係嗰樣嘢啦，就係、是、用速度係壓唔到落底，或者係壓唔過人哋，或者係完全你唔會期待佢嘅俄羅斯嘅兩邊係可以爆開斜線咳入去做到攻勢，做唔到嘅，對唔住，真係做唔到嘅。所以我都唔明嗰啲攻勢係點樣做嘅，即係睇咗，我諗都接近，就唔好講太遠啦。你知整整一年啊，最後呢一年嘅檢閱啊，對呢隊俄羅斯咧，話俾你嗰個攻勢其實係好令人擔心。其實唔好講前中後都令人擔心，唔係講笑嚇。咁、所以咧，即係我，但係咁講啦，即係唔係話埃及高得好多，但係我覺得埃及係可以揸住個波嚟做嘅。咁咧變咗咧個主動，佢係有個主動權嘅。即係我想，我好有興趣推敲呢場波。咁因為你話最後你揸住個主動權。然之後你都贏唔到咧，就抵你死嘅啫。咁、你仲有對歐洲第一就對住對，唔係非洲第一就對住歐洲第三流球隊。咁你咁咧呢個即係我就咁樣計嘅啫。咁、所以咧就我就覺得就起碼個主動權一定唔喺俄羅斯度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埃及就可以自己操下生死盤咯，即係喺第二場波度。 系 啊，咁問題就係、是，即係我諗，即係沙拉就好緊要啦，嚇、即係如果你係沙拉，最好個狀態冇乜跌啊，咁然之後話俾你聽，咁啊以佢今時今日咁嘅狀態咧，應該係夠即係 夠 搞掂你嗰條後防啦。 嗱，其實如果以即係對皇馬嗰場嗰個狀態嘅話，你對住後邊嗰陣咁慢嘅俄羅斯後防，其實應該係好殺食。 係啦， 咁當然而家你話即係甩教，咁其實。大家都知道你速度快， 嗰個影響有幾大？ 因為你一發手啊，你一起動咧、你好炸技嘅。 係啊，因為我諗仲有一樣嘢就係話， 我又想補充一點，因為其實咧，即係自從個傷之後咧，其實利物浦嗰方面個講法咧，就係、是、其實冇埃及足總講嗰度咁樂觀嘅。咁其實即係我哋作為理迷，其實有少少擔心，驚你係會夾硬 揸住 佢 咧。 因為即係喺你哋嘅角度嚟講，你梗係想呢個月用盡佢啦，即係幾大都要話要用得啦。咁其實肉隨身晚上，你如果醫生講都話佢 OK， 其實都 OK， 咁希望佢唔好再傷落。 有，絕對有啊！ 但係我絕對有嗰個擔心咯， 有呢個擔心。 因為我諗呢種 會唔會係間收踢，即係或者第二場可能再次整傷。 啊、 會有呢、這個咁嘅，會有 咁。但係而家講到就話，即係其實第一場一定踢唔到，咁難留啦。咁、但係第二場即係搏命就要用佢咯。 係 係啊，我估點樣講都好啦，佢點樣都會踢到，即係一定會踢嘅。但係唔勝算啊、或者會踢得好足啦，我就唔知 道。OK， 咁啊，讀下啲留言先啦。阿 Fat Ho 就問：今次世界盃係唔係用 VAR？ 係咪好似冇用啊？冇用喎、啊、即係應該我哋知道就係啦。係 咪咧？ 系咪咧？我哋有人 check 下，应该就系好似系冇啦。咁啊，仲有 Fred Wu 就话放心啦，普京点都搞到俄罗斯晋级嘅吓。咁啊，呢啲就唔系呢系足球以外嘅事啦。 呢啲其实就系我哋最啊，唔知叫最担心定系即系最放心嘅。 冇得我哋担心。 系啊，因为你又讲到话即系球证啊，或者系赛果嗰啲嘢咁啊，我哋就真系好难估。 唔系，但系有呢啲因素存在咯。但系呢啲我哋估唔到嘅嘢，我顺利用喺翻个足球嘅层面去同大家去推敲。 甚至嗱。譬如我覺得啦，即係又唔係話無告啊，即係俄羅斯過去嗰五六年禁藥嗰個問題，即係一直都係纏繞咗喺度啦。咁、其實即係。你咪話啦，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可能係比較容易出術嘅地方。 所以 對於我諗，對於邊個國家都係啦，可能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自己有搞掂曬一所有事嘅，即係驗尿嗰個都係自己人嘅，咁即係唔知會。 所以我咪再講一次咯，呢個係一個邪惡嘅世界盃，而呢一個主辦國係真係唔應該搞咯。 啊，等我補充先，啱啱揾到 FIFA 個官方網，咁就係有嘅， 有啊有 VR， 但係留意花點啦 ，VR 係協助嘅啫。主判嗰個都係冇影響㗎 ,ok。 ok, 咁但係都留意下佢啦、如果有嘢 啊。即係話會有睇 replay 啦係咪 會有睇 replay。 會有睇 replay 嘅 ,ok。明白。咁佢一定係咁講佢梗係話。咁所有就算有 VR 喂。咁其實有幾驚㗎喎。即係你因為啲球證其實嚟自世界各地嗰啲，大家都睇同唔睇嗰個標準又爭好遠。咁仲有嘅就係、 是，其實有 佢本身佢一個本土聯賽度有冇呢個 VAL 嘅 practice 咧？呢、這個都好成疑。 本身有 VAL 係咪難咗出手咧？可能係調翻轉㗎，因為有時你啲嘢有。 睇，即係你俾到個空間俾我睇第二鑊嘅話，我可以改判好多嘢㗎嘛。即係其實世界、其實世界盃係好多，我覺得比亞洲國家杯更加多，即係好多好有爭議性嘅判決嘅其實。 OK。 咁所以 VAR 未必真係幫到件事啊。咁另外 Henry YF 都話啦，今年俄仔唔好波，但係主辦國又想入淘汰賽，會唔會有機會做翻02年南韓翻版都其實答翻差唔多。 都係嗰啲啦，係啦。 球證落手勁多網盤，咁南韓嗰年又真係好離譜。咁啊，大家都知道。咁俄羅斯會唔會去到咁盡呢？咁我諗係好多國家都睇住嘅，你咪話即係知你兩種嘢。 係，仲有 Tommy 講啊，三比零啊，比利時係啊係啊， 3-0 記得咗 埃及。 因為其實冇乜留意嗰啲賽果。 其實合理嘅，就算你話大兩隊夫添，比利時贏3-0都合理。 但係個過程其實就都真係唔係話踢得太差嘅，睇到 係唔踢得。 同埋嗰個精神狀態，你即係都係兩隊波去相對去相比咧，就。即係我始終都係覺得埃及嗰個精神狀態 係有種備戰 feel 嘅， 有備戰 feel， 有備戰 feel 嘅。 你俄羅斯咧就真係好似冇嘅，對方真係好似冇嘅，完全係啊咁啊，好似唔覺得下個禮拜就係大戰嚟嘅咁嘅心態。 喂，同埋呢場波咧，外國直播好乸有趣喎！你知唔知佢擺喺邊個台播？ 邊個？唔係第一場？ 唔係比利時對埃及呢場熱身賽，你知擺喺邊個台播啊？佢擺咗喺曼聯球會電視度播。 因為佢個球場，係 啊， 佢用咗 唔係，但係嗰個係咩嘅意思？我都係睇 MUTV， 但係 好 啊， 有趣喎、 啊，因為我哋下載睇嘅。 咁但係咁係咪喺 唔係？但係其他台有㗎係咪？ 佢唔係啊！呢一場係擺咗 MUTV 度獨家直播， 獨家嘅咩？阿 Ushua 係啊 ，UK 係獨家。 我記得睇嘅時候咧，佢仲有預告過有一場嘅 friendly 都係 MUTV 直播嘅，係 黐線 嘅。我唔係好記得邊場 嘅。我哋曼聯球會電視播國際賽， 咁得意點解會有個 MUTV 嘅 logo？ 我又想睇一睇，因為上禮拜晏飛路其實都。直播嗰場呢個巴西對克羅地亞嘅， 唔係因為嗰啲咧就擺喺個球場度，即係譬如阿仙奴之前都招呼過巴西嚟踢熱身賽，咁阿仙奴都有個 copy rights 嘅，但係佢嗰場咧就唔多關事，你明唔明？ 幾得意㗎！是啊，呢、這個都是啊，都是我哋留意到的。是 好乸騎呢 ,ok。 是啦、啊。咁就做啲咩講啊世界杯。 世界杯咪講下啲雙環囉。 雙環囉、啊、有啲咩雙兵可以提下、啊。 雙環就今日最新啦，咁就蘭斯尼啦，阿根廷。咁就斷咗韌帶，今日2019年先見到佢啦。咁啊阿根廷。 大唔大影響啊， 講咗換邊個未先。未。未嘅。 未， 但大唔大影響呢？ 梗係啦， 大影響㗎，美斯冇咗個支援㗎、 你大影響，我覺得未必真係好大影響。 係，佢前面好多人。 其實我從來覺得藍線嚟好一般嘅啫喎。 唔係，仲有，我都覺得係，即係譬如話，仲有就係、是、其實佢過往一季佢嗰表現亦都唔係。 今年為 冇前一季咁 sharp， 冇前一季咁 sharp， 冇前一季咁 sharp 啊！咁所以， 我反而覺得咧，嗱，即係我當然唔係阿根廷領隊嘅個肚裏邊嗰條蟲啊，但我覺得佢煩少樣喎，少咗藍線嚟。可能會揀翻個比較防守啲嘅中場，佢而家呢個 squad 入面好少防守型啊嘛， 係 即係如果我係啊，我係我唔記得咗叫咩名添，個教練，即係我係會用呢個機會咧，去可能會揀翻個比較防守啲嘅中場去換藍先嚟咯。 你講下森巴奧尼， 森巴奧尼係森巴奧尼 咁啊仲有啲咩傷兵啊？ 啊 Fred 啦，你啱啱曼聯你簽嗰個啦， 推隊啊？ 唔係退隊，好似就訓練嘅時候撞傷咗，好似就話第一場出唔到。 OK， 咁就第二場就待定啦，呢、這個就 OK。係，咁啊， 但係佢嘅正選陣容其實踢開都會有佢份嘅， okay, 都會有 Fred 份嘅。 其實佢踢邊一類， 但係個直影響係咪又係咁大？因為個 squad 佢都多人嘅，係咁、但係即係你話個影響係咪十分好大？又未必會係咯、但係我記得外圍賽其實都會有經常都有個正選陣容都經常會有 Fred。 中場佢中場唔係都係卡斯美魯加巴西。 咁佢但佢都有個人上，咁佢冇啊，佢人多，但你可能出第二個嗰個打法又有啲唔同咁樣，因為 Fred 就可能會上個多啲咁樣啦。 係，咁如果你話主力啲咁啊，奧斯爾咯，奧斯爾 係啊，老蕭咯，老蕭上， 老蕭就，但應該唔影響到個世界盃係嘛？ 老蕭咧個情況就咁嘅，琴日德國國家隊出咗 statement 就話冇跟隨大隊訓練，但係自己嘅慢跑訓練咧就進行咗。咁以而家呢個康復嘅進度咧，第一場就。應該保險地就唔會見到老蕭啦。咁、第二場係 OK 嘅。 第一場啊，第一場就 南韓定係呢一個？ 都等我睇下先啦。如果德國 南韓瑞典或者係呢一個墨西哥，唔記得咗邊隊啦。 咁啊， 我而家我揾緊下。 O、okay, K， 但如果你係澳老老蕭咁啊，有啲人咁講噶啦。老蕭如果真係 德國第一場對墨西哥 ，O K， 咁都幾大影響。 大影響㗎。咁啊，老蕭呢個再睇下點先啦。 咁啊，佢個23人名單其實德國嗰個都即係我諗 前線 呢、這個嗱，講德國亦都係我另外一個我今屆會關注嘅問題啦。其實就係話我另外一個問題，其實我自己心中嘅問題就係、是。佢又繼續可唔可以行到四強啊？最低限度啊，唔好話攞唔攞冠軍啦、啊，因為佢好準㗎嘛。 四強基本上係國民要求啦。 德國咁，但係呢隊真係得唔得咧？呢隊其實我今屆真係對佢冇乜信心。 我好早覺得好賴嘢，嗰陣糯味咧，即係喺未選人之前就聞到少少啦，選埋出嚟之後係更加覺得。 嗱，起碼我諗就啊，咁多屆嘅世界盃咧，我諗啊。你可以當然可能會有啲人會諗返2000年頭嗰隊嘅，譬如因為最近嘅 form 呢一隊其實就唔多好嘅。OK， 嗱，譬如話幾場波都冇贏過啦。 連續五場冇贏。 咁再隱憂嘅其實就係紐亞會堅持繼續守返龍門啦、我諗都應該係㗎啦，走唔甩㗎。 走唔甩㗎啦。 咁呢、這個可能都係一個問題。 我會將個責任喺盧維度。 唔係逐個數有幾個人有。即係我咁逐個幾就係紐亞嘅問題啦。路维不嬲都系问题噶啦，整咗即系加埋今季 算啦。我记得两年前我都讲话德国最大个问题喺路维度嘛，点知你而家要续约喎？ 我觉得皇马其实应该要等一等埋路维咯，或者皇马对佢都好有兴趣。我觉得其实佢会肯 同埋纽亚衍生个问题，其实都有可能有即系又有少少即系队中嘅分裂嘅，即系拜仁帮。 系， 同埋我谂，如果我系达斯力根，我真系会好唔强。 唔系，但系反而另外一样嘢，你睇拜仁咧，我就系话，另外第但仲有另外一个隐忧，我就觉得，因为今届呢队波真系唔系好拜仁，或者再加啲多仔嘅联队啊。今届其实 今年就冇乜多仔嘅， 今届就大兜乱。 但其实你话拜仁都仲系多嘅，佢成队后防总可以出晒拜仁嘅，原则上苏里、晓布斯、 啊、 你保定晓布斯出硬啦啩？你扭下，如果系 fan 嘅又出硬。 唔系，但系 Kimmich 又会出，喂，好难话。 咁你仲有中前場呢 嚇，就係仲有梅拿咯。 OK， 唔係中前場就冇咁多嘅，相對之下。 我諗， 但係中後場就 冇以前咁濃厚咯。嗰、那個拜仁底未必係。 咁如果你同四年比啊，其實你就即係、你只可以話少咗，即係摩拿冇卻奧斯冇咗，即係冇係嗰幾個啫，或者小豬咯，或者 係 啊。我覺得個問題就是拜仁其實不是整體這一季打得很好，但是有少少生人霸死地的感覺咯。 嗯， 同埋這個死人路維，即那種保守，其實你是即估到的嘛。你真的嗱，我自己的 theory 就是通常即其實世界盃很久會出現個位變啦，大家都知道啦，講幾十年沒出現過位變啦，即你不要講巴西那兩屆啦，六二即六二六二六六呢啲咁鬼耐之前的事，其實通常呢一隊衛冕嘅強隊嘅攋嘢方程式咧，就通常都係亂攢一啲有名氣嘅舊將。 嗯， 即使其實你一隊波咧，本身你一隊強隊，好多時候你個聯賽個梯隊其實有人上緊嚟噶嘛。咁你用住一隻手去壓低佢哋，就唔選佢哋入去。咁其實四年前咧，我見到嗰隊就係西班牙其實嗰陣時大家都睇到你啲沙維恩尼斯，但係嗰啲其實應該真係要退退地嘅，即係同埋可能打得比較好嗰啲，可能後生批嗰啲，譬如可能迪亞哥啊、簡達拿啊，或者你要俾法比嗰啲要上啊。咁、但係就因為你壓咗一班路斯芬啊嘛，咁你繼續俾啲托尼斯啊嗰啲走去搞啊，或者係哥斯達嗰啲咁樣，咁結果咪第一場咪賴嘢，就輸咗俾我隊我外隊啦。當然即係結果就即係一敗塗地啦。咁其實德國咧，我覺得冇咁差嘅，但係其實佢個而家入緊嗰個位咧，其實有啲似。即係喺佢選人嗰方面咧，其實真係令到個球壇本身其實有啲突破多。 但你又要咁睇啦，咁我咪一本半啦。但係即係譬如話你睇個落選嘅球員，其實就 新 嚟啦，嗱有聽眾 啦， 有聽眾問新嚟啊， 仲有 American 啦，咁啊，仲有就多蒙特三兄弟嗰個其實都差異㗎，咁啊兩個入唔到㗎，史卓尼同埋馬奧高石啦，入唔到啊，呢兩個係上屆決賽嘅 英雄嚟㗎嘛， 英雄嚟㗎嘛，兩個都冇咗，咁啊得翻萊斯，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你啲前邊咧嗱，冇比達神一定合理嘅估到嘅，史甸道都估到嘅，係 Sandro Wagner 啦， 史甸道就係傷嘅， Wagner 其實係應該即係其實嗱呢、這個，但呢個就係、這個你又冇得同，因為路維話事， 咁老即係有好多人就話仲係咪應該要揀馬里奧高美斯啊咁樣。咁譬如話即其實係咪喂大佬嗱嗰個都拜仁㗎喎，佢係抌咗佢㗎喎 ,Sandro Werner 又。咁所以呢這個就 所以 Sandro Werner 咪嬲到。 但你頭先講過即係你話喂佢啲舊人塞住，其實又睇到其實可以上到嚟嘅就其實都七七八八嘅，又唔係話真係抌咗好多唔應該呢，即係 Leroy Sing 咁樣呢、這個就有得拗下，但係 Leroy Sing 係咪可以呼風喚雨又未必係嗰隻。咁而家佢譬如話你見到佢中前場嗰啲，其實就今屆譬如小黑有好好表現嘅，該斯卡喺返度啊，或者仲有Julian Brand 啦、啊、自己要爭氣啲啦，你話古信呢、這個。咁但係啊呢個從來喺國家隊都冇喺自己球會踢得咁好嘅，從來都發揮唔到嘅喺個國家隊。 佢根本就一啲 A grade 嘅賽事都好少遇。 咁我自己有睇法㗎。我你話如果即係如果係我決定啦，我會抌咗阿 Brand。 我唔要 Brand 嘅。 我反而會再考慮翻要翻史卓尼，或者係馬里奧高石，起碼多蒙你見到 我唔會俾。 唔係，但係季尾佢呢兩個係核，佢係想。佢肯踢肯表現㗎喎、 okay。 特別係史卓尼其實我覺得好啱，佢喺德國喺佢喺國家隊其實佢你喂你 no matter 佢出得多與少又好，佢放佢出嚟其實佢係有啲作用㗎嘛。咁、但係阿 Brand 呢我又覺得係有少少係你用唔用得著呢，因為呢個其實打咗國家隊都一段時間，其實個表現都唔係太好啊。咁仲有譬如話仲有啦魯迪呢啲可能係咪可以考慮、 啊、 不過但係呢啲係路維嘅外將，再講一次。 所以 呢啲就係你講嗰隻 啦。佢咪就係佢每屆總有六至七個外將，你真係吹佢唔吹。係 啦、 啊。 咁 即係你高美斯魯迪啊嗰啲。 咪所以今屆我諗另外一個焦點就係德國究竟行得幾遠啦。啊、即呢個係咪又係咁鬼好彩，條路又幾好行又幾啱佢，咁然後跟住又入到四強啦、 其實我都講過、我覺得佢嗰個分組賽真係唔容易嘅、我真係覺得唔容易，因為我真係覺得譬如瑞典未必大家諗得咁差，咁同埋即係墨西哥永遠都係一隊好硬淨差唔多一定會出線嘅球隊，咁同埋南韓呢雖然大家都好睇即係睇得比較低，南韓呢始終即係足運就停滯咗好多年，但南韓我想提一點就係、是、南韓其實好多時候佢個足球體系呢以往呢佢幾師承德國㗎、即係包括你即係早期其實佢都係史塔尼克即係教 一定係啦， 個個比賽嘅即係好大好大段時間，其實佢哋唔係唔熟悉德國足球，你諗下有球員喺德國踢過， 絕對啦， 蕭興文啊等等， 冇錯， 所以我唔會覺得即係德國係好順，其實你要奪標嘅話呢，即係每一隊即係實際會差唔多個金科玉律，就係你唔可以有一隊喺一隊好 tough 嘅分組賽入面打、即係通常都會係一個比較相對即係輕鬆嘅分組賽先可以搞掂。 即係如果你講起南韓，其實我諗就相對我又會諗起日本啦，南韓同日本呢咁就咁樣睇，南韓抽嘅嗰呢一組呢係真係我覺得好過日本嘅、我自己個睇法，起碼我諗南韓係有得砌過第二名，起碼佢我諗你喺呢一組入面南韓係會覺得自己有得砌下嘅、即係你對住瑞典同埋墨西哥可能真係都仲有得打，同埋或者仲有對 德國， 對住德國會唔會有少少嘅驚喜咧？ 德國你又望偷雞啦， 所以 你對瑞典其實即係如果你話冇乜太大即係傷兵嘅，你又唔係覺得話真係一定輸實嘅。 係、咁啊南韓嘅賽程咧就第一場會對瑞典咁、然之後咧第二場會對墨西哥。拉屎嗰場先對 Germany 嘅，所以呢即係嗰賽程對南韓嚟講已經算唔錯㗎啦、就捻晒兩個叫做同級嘅對手，跟完之後返嚟先再對德國，咁同埋德國就係、是、你個大佬拉屎嗰場對呢就著數啲嘅，因為可能德國理論上可能佢有權力會攞住六分㗎嘛嚟走線㗎嘛，咁所以呢就呢個賽程對南韓嚟講已經係相當之唔錯㗎。 同埋南韓上場嗰、那個即係個表現其實係唔差，因為其實我係有睇到少少 嘅。 佢打返個最傳統嘅442啦 ,ok。咁兩邊左右亦都好有喜劇肉嘅。佢就算攻唔到入去都攞，佢喺個禁區前已經可以完成到一個中目標嘅射門啦、其實佢雖然嗰場其實真係玻利維亞守得好㗎咋，其實成隊韓國嘅戰鬥力係冇大家想象之中脫咗節嘅。 咪同埋見到佢都係㗎，個精神狀態有曬 有喺度 備 戰喺度㗎啦。 係啊，嗱，即係我哋休息返嚟啊，就再講講另外嘅即係南韓嘅冤家日本究竟係即係今屆嗰個路途。有會係好坎坷啊，亦或係一條坦途啦、咁我哋休息一陣返嚟再繼續講。 好啊。 今屆世界盃我終於可以唔使揀邊隊波去入波啦。因為呢意大利出咗局。我成日每屆世界盃唔係意大利就係、法國，一路打到佢哋 可能自己互相殘殺先自己揀一隊。咁我今屆好舒服啦，捧翻個隊。阿里拉芳斯，阿里利布魯，我係 Kevin Ho， 共聚會嘅 Kevin Ho， 拜拜。Regga 2018世界盃，網上睇，網上聽。